好啦，咁又到到今日嘅奇異檔案嘅時間啦，又係星期五晚，而家應該係 27號 嚟嘅，係啦。咁咧就，咦，又喺呢度嘅，呢度咧就係我哋娛樂嘅，因為咧今日27號咧就係應該係我而家收緊徒弟嘅，呢個分身咧嚟到呢度咧就已經係好靈異噶啦，其中一種奇異檔案嚟嘅。咁咧就咁咧就咧就而家咧，我哋應該係預錄咧，係之前幾日預錄嘅。咁邊日咧就唔同你講啦，你自己諗啦嚇。有可能係琴日或者前日啊咁樣。咁而家咧就我介紹下先，就係我啦，潘發光啦。咁同埋咧今日嘅嘉賓女主持咧希蓮嘅，係啦。咁身邊我哋一個朋友咧就係今日嘅嘉賓啦嚇。咁啊介紹下啦。 大家好，我叫 Paco， 是某台的攝影。 係啊，咦，介紹得好清楚啊，係某台的攝影，咩台呢？啊，咁就係 自己諗啦， 自己諗啦。總之就係一個台的攝影師啦，咁樣。嗯。係啦，咁喺Paco 都係業界做咗都幾多年啦？ 都八年。 八年啦，係咯。咁有即係當中喺呢啲咁嘅娛樂事業，或者係喺拍戲嘅途中應該都有好多 靈異事件 啊，一定會有啊！即係話你哋都想知啦，係咪啊？即係好似我哋女主持希蓮都拍咁多嘢啦，咁佢都有靈異體質啊！我係又警訊之花又成係嘛？ 有 啲我全部咧，譬如我應該咧就要落多個 mark 係寫住警訊之花嘅，係啊，唔應該成日寫咁樣嘅，係啦，咁啊，下次你提過。系啊，因为佢嗰个招来好犀利啊嘛。好啦，咁咧就阿福哥，咁你喺做呢个业界咗咁耐啊，即系做咗八年啦。喺八年里边咧，你又做过好多个工作，即系话 又 做 过 系啦，唔光光啦，食保安都做过， 保安做过，咁又好似话又做过一啲嘅幕后嗰啲叫咩？ 長務啊， 呢後即係好多個範疇都做過喎，係啦，咁不如就由你做保安嗰度講嘅先好嘛？ 保安嘅事，咁相信大家都知道某台嘅服裝倉係都幾多嘢下嘅。 服裝倉嗱，我哋要描述下先啦，好嘛？服裝倉 同服裝間係唔同嘅， 係嘅，係擺 長期備用 的衣服，對，很多古裝啊， 那些是已經洗乾淨的了， 洗乾淨的， 即是掛在那裡， 洗乾淨的，洗乾淨 的，因為其實服裝間呢，它是預備給一些已經剛剛開戲的戲需要用的衣服先會放到服裝間， 對，服裝間就 是備存，對，是備存的， 哦，即是儲存很多很多種的服裝在那裡，對， 對，對， 咦，那就是說，直接這樣想到那個場面都應該其實都恐怖，因為一入去嗰度啦，係咯，咩嘢啦，又咁樣吊住曬， 我哋掛住曬。我哋巡嗰陣時基本上係熄曬燈嘅，即係得好少光，我哋唔會。 你而家講係夜晚巡？ 夜晚係啦，即係收曬工嗰陣時去巡。 呢啲係其實係嗱，咁我哋即係講人哋嗰個拍嘅一個廠，呢啲係算係咩咧？即係算係成個片場咧，定算係咩？ 其實佢係一棟大廈入邊，佢分唔同廠咧，係會放唔同嘅戲啦。 錄影室嚟， 係啦，每一個錄影室入邊有唔同嘅場景。 咁而家呢個服裝即係話 服裝倉擺曬咁多間廠嗰啲啲衫， 好 大， 好大㗎。相傳係由以前嘅廣播度清水灣啲衫就已經 好多 移曬埋嚟㗎啦， 係啊， 哇，都勁喎， 即係歷史悠久。 啊！咁而家喺嗰度要使唔使行入去？即係好大啊！ 嗯， 有冇可以講得出大約幾深幾大？ 哇！ 即係會即係超過兩個貨櫃啊，或者 咁啊唔止咁， 唔止啲嘛？ 我諗四份、三份一個足球場啦。 哇！好大喎，係啊！咁如果係咪即係門咁樣又行入去噶嘛？ 係一個門牌 入去。哇！如果入邊冇燈嘅喎， 唔係有 微亮嘅燈啦，即係走火燈嗰啲咧。 啊，咁咪出路燈啊， 咩出路燈嗰啲咯， 咦，咁即係好暗淡下喎，好刺激嘅喎。 係啊， 犀利過。 你嘅燈好慘靈咁 樣。犀利過去啲香港某主題公園嗰啲咩Halloween啊，係嘛？係 啊， 係啦，勁好多喎。咁你成日都參加呢啲嘢，都唔使因為嗰啲。 都唔使啊， 系啦， 都慣咗啊。 跟住一去到嗰度，咁人哋就要入去嘅， 系嘛？系咯，咁我即系滑雪有一晚啦，我入到去巡啦，咁就拿起揸起電筒咁照啦，咁好即系好正常嘅見到自己個影啦，跟住行到個牆， 即係有電筒照住， 係啦， 睇到自己嘅影， 埋個影啦，跟住去到牆牆嗰度咧，見到自己個影越嚟越大。 嗯， 都唔緊要嘅，因為嗰陣時我戴嗰啲保安嗰啲壓長就好噶嘛。 嗯， 係啦。咁但係投射到紅牆嗰個影咧，就係一個三角帽。 三角帽係點？ 即係清朝嗰啲咧。 哦，即係 清朝嗰啲帽，同埋我制服就唔攞到制服嘅，係一個長袍嚟嘅。 因為佢個制服其實就唔係一件直落嘅，係有即係有 cutting 嘅。係 啦，係啦，係啦。 嗰啲住嗰啲又唔算普通清兵喎，有可能嗰啲千種啊， 千户啊，千户大人嗰啲。 嗰啲喎， 係啊，唔係又唔係都唔緊要嘅。跟住我都學一學啦，跟住我再揮一揮手睇下係咪自己嘅。 嗯， 半場我影都同我揮手。 佢以為你是打招呼啊，其實 咁樣 唔係係啦，跟住我即刻話係仆街啊！啊，冇講緊 都唔係 跟住初 學嚟， 跟住唔係跟住 初於前， 唔係跟住唔緊要，仆街係唔好意思，我出翻去先，唔打攪你。 但係你見到佢嗰個影變好大，咁你有冇喺幅牆度見翻自己個影？ 見唔到自己個影。 嗯。 咁即係嗰個影係同你重疊咗，所以你先見到。 嗯。 即係佢喺你嘅前邊，或者喺你後邊，你照落去，所以先見唔翻你嘅 住咗啦， 打住咗，係啊，係啊，係啊。 哇！即係話黐住咯， 你黐住啦，係啊，唔係我以為自己個影咁揮手啦，個影即係個影都同我揮手。 嗱呢個做個實驗咧，好簡單啫嘛，即係一個人，你喺前邊，佢一個人係高過你喺後邊，佢可能佢踎喺度，跟住佢比企高。 我行前嘅味，但 系咧， 我行前嘅 味。跟住咧，咁佢玩啫，呢个游戏应该哇，好劲喎！咁你当时心情经，你同佢讲嘢喎，你话 唔系同佢讲个心，即系细声讲啦，话唔好意思，我走先。系啦， 咁你行到尽头未啊？你嘅错 未啊？未 你啦， 你行尽头会唔会 走啊？ 一褪出嚟一俾牙咁样 喺华门走咗去咯，第一时间 系啊系啊，哇！咁呢个游有余悸喎，咁出到去有冇周围同啲同事话我头先咁样咁样？自己个心度算 喺个心度算，唔系有啲知嘅，事后我先讲翻。 其实佢 隔咗好耐 嘅，唔系话都变过。 唔系类似我呢啲经历咯， 都系呢个桑麻西。 唔系，其实。步 步都有，即係話你而家從呢個 方向，唔係大起碼一樣嘢，佢哋唔係搞，唔係話搞人啊嗰啲咯，即係叫做可能 即係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 生活，可能你想同佢玩下啫。 咁啊嗱，搞唔搞咧就見仁見智啦，係嘛？你就當同佢同你玩啦，或者有啲人都會，但係有啲人咧係唔怕食嘅嘛，即係呢個。其他人都冇人依啦，咁你话同佢玩一下，咁突然间多个人咁样，呢个都唔系话系咯，一啲啲人啦嘅睇法啦。咁你如果你用呢、這个喺呢啲咁嘅做嘢呢度咧，成日都会听闻啊，或者你自己都会遇到啊。咁嘅时候，你会用咩心态面对？ 用平常心咯。 啊，平常心啊，好啊，系咯，系咯。即系话，如果咁样，如果唔系真系做唔落去啦，即系点做得落去啊？ 佢做一晚系巡几次喎？ 巡几次 喎？ 哦，巡几次？ 巡几次？五次到 啊？系咯，五次到系咯，都忙喎，系咯，每次都有一个好刺激嘅心情，要披荆斩棘咁样先要走埋去咁样。 呢啲多数都系发生我头嗰一两年啦，之后就冇。 哦，会唔会系因为？分得滯啫，即係要唔暈埋佢附近嗰啲人先。 唔係啊，唔係嚇，即係可能嚇我唔到，唔好玩。 係啊，即係或者有啲人已經係 冇講啫，但有啲係你之前嘅同事已經係冇做噶啦，或者見一次半次已經頂唔住啊，呢啲梗係有啦。咁但係後來啦，佢見你咦都冇乜反應嘅，可以咁講喎，嚇 冇反應 啊！呢條友 即係 拍唔到，平常心就咁平常啊，要再俾啲刺激佢先。咁啊，即係後來一陣咧就刺激佢，刺激唔到一陣間你都會講佢點樣刺激法，即係一路後來都俾啲後來佢嘅。咁咧就咦？咁即係話你終於捱過咗嘅嗰個試用期㗎喎， 捱過咗啦。 個試用期幾長 啫？ 都要一兩年後先開始，呢個試用期都犀利喎。 咁慢，當你慢慢咁重複做一個動，做個工種嗰陣先。 嗯，咁係啊， 麻木曬 啦。麻木啦，係啦，係啦，好似我最近有個朋友，即係有個 Facebook 有個人 PM 我話想跟我學法咁樣。不過佢係做做喺公眾殮房嗰度咧，做嗰啲執屍嘅咁樣。啊，佢話即係而家都有睇嘅。啊咁，我話你唔驚咁樣做呢啲嘢？又唔驚，因為公眾殮房咧同我講咧話都幾犀利。我覺得你哋即係如果遇到啊或者見到咧，都係好平常心嘅。佢話我都唔冇嘢啊咁樣。 咁你幫佢啫。 我又係有呢度咯。 幫佢啫，唔係 我嚟。係咯，總之一去到呢個境界咧，一定係話我諗住幫佢啊，我冇嘢喎，佢唔好嘢嘅。我而家除咗做師傅之外，你叫我做呢樣嘢，我唔得咯，即係頂唔住咯。因為咧，佢講嗰個公眾殮房咧，因為有啲人或者唔知啦，即係通常咧都係有啲人無人定領嘅屍體啊，或者啊，同埋有啲係由意外啦、無人理啦，或者係嗰啲死咗好耐，喺監獄度啊，即係屈咗好耐，或者係發現到一啲。即係不明朗嘅遺體啊，即係話啲精神都身份啦， 即 係 一路如果冇人認就一路擺喺度。 擺公眾殮房，係啦，擺到唔知幾多個月後嘅，佢講唔知八個月，知幾耐先至都一個期嘅，都幾耐啊？臭哇！嗰個殮房入邊咧，嗰個即係擺屍體嗰個地方咧，好臭啊！話 有得雪住嘅，但 係 都 臭 啊，都會即係出屍水或者嗰啲。 咁咧講到咧話咁犀利㗎，咁哇喎，你都好嘢喎！但我睇佢咧，同埋睇佢嘅相咧，即係個 Facebook 呢個朋友同我講，同埋講電話咧，佢把聲，佢都後生㗎啫。我咁好嘢嘅我，即係話冇乜所謂啊，冇嘢啊咁。我話係咪好高批㗎咁樣？點解會咁嘅？就係一啲咧，因為係意外咧，或者跌斷曬啊，或者係車禍啊，好嚴重，或者係水。即係浸死啊！好，我唔知邊個嚟嘅，咁係就要送去嗰度，冇人領翻去點啊？哇咁犀利！ 好大衝擊 喎！係好大衝擊，我哋都唔係普通料嚟嘅喎，即係嗰個相，你知道咩？ 認唔到呢樣嘢成， 係嘛？同埋嗰個味道，通常有可能啊，發現咗一啲遺體喺間屋度。要即係哇一陣味先。 其實係好勁，因為我試過隔離屋有個婆婆一個人住嘅，佢就可能即係跌到， 係啊，冇人知啦，之後去咗， 跟住係臭到嗰陣味咧， 係 成條走廊都有個味道，唔知點樣形容啊，係一啲腐肉，但係佢又 真係有啲鹹鹹地魚 嘅，發酵咗啲嘢咁樣嘅味 啦。啊，我唔識講啊，因為我入嗰間屋真係好勁，係因為嗰個。遺體都係，嗰個屍體都係即係後來俾人發現有一陣病咁，應該即係死去都好耐下咁樣。咁咧送走咗之後咧，我去到間屋嘅時候咧，哇！嗰陣味依然好濃烈。 就有阿 Sir 曾經教過嘅，即係警察 槍啊嘛。 係啊，就係攞大 槍。係啦，咁啊，即係消防員又好，警察又好，因為我以前我有朋友，即係我後來得。為了學神功咧，就要儲夠三個人啦，咁就 sell 咗佢學嘅。咁 sell 佢學咧，佢嗰都係當差嘅，我兄弟。咁咧，佢就同我講又攞集香新仔嗰時，佢就要負責買香喎。係啦，咁樣真係好臭。好啦，咁啊就，我覺得咧，你哋咧就比我哋做師傅有可能大膽喎，有可能學法會堅啲喎，堅過我。好啦，咁啊轉頭翻嚟咧，就有第二節嘅祈禱，我哋再翻嚟祈禱吧。